朝鲜文学艺术出版社新近出版了各种图书，《不灭的向导》丛书、长篇小说《永恒的精神》反映了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的不朽革命意境。这部小说通过剧中人物的形象描写了先军统帅和战士之间的血缘关系，还从哲学上解释了人民军百战百胜的秘诀。短篇小说集《黎明》有十多篇短篇小说编辑介绍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崇高的爱民精神。文学艺术出版社还出版了收录近20篇讽刺故事的《金先达的故事》3。